年参军离家时，手捧河水尽情地喝，尽情地喝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战舰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多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片痴心报祖国。多少绝浪惊涛，

星光，陪彩绘朝霞，陪追寻着金色金色的太阳。是歌谣，哎，书写那蓝色，蓝色的诗行。嘿，年轻海燕在期待着，期待着飞翔，哎哎呦，心潮里涌动着焦急的焦急的渴望，挥动双桨，挥动双桨，我俩柔嫩的双翅。哎，拥抱那宽广宽广的太阳，花哟花哟，哎，花哟花哟，哎，花起那青春的上班哟嘿，波涛万里，哎，激情万里，哎，走向那蓝色蓝色的月。 一个太阳挂在床头，挂在床头，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，抽上一抽，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，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。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，想见太阳是千顶顶的渴求，八十九十九天返航的日子，躺在太阳下狠狠晒，他狠狠晒他三周，狠狠晒他三周。蜜蜂的巢是站着就要就要碰头，一个太阳给心情一点一点自由，敢于大海共舞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，缺憾又愁，千听病的苦 虽然没有蓝天，坚定地的胸怀里能翱翔海鸥。莫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珍藏在坚定地的坚定地的心头，坚定地的心头。哦，

Thank you.